Magic Hour。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 Y 莹莹。 六点钟勾选咚咚咚来喝鸡汤喽。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咚咚咚。 故事等等等，就我们来懂得这碗鸡汤呢啊，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也就是黄大千。 OK， 有看过吗？ 黄大千没有哦。 他每次很喜欢分享一些很搞笑或者很黑色幽默的一个台湾 YouTuber。 哦，难怪你会喜欢。OK， 他就有在他的网上呢，之前很早的影片啦，就有问过很多民众对于工作这件事情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就有很多人投稿嘛。 Uh-huh. 其中有几个民众呢，就有投稿说，请问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和如果你讨厌工作的话要怎样办？我们听听黄大千是如何来回应这些网民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工作的目的就是再也不工作。I work so that I don't have to work anymore。总是对工 right， 这边先来第一个。 嗯， 请问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 为了不要工作。 如果是我的话，赚钱哦。 可是赚钱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工作啦。 就是为了不要工作。 又好像是、哦。 其实这个是 make sense。我很常会问回我自己，其实我们人类来到这个地球到底是为了干嘛？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们真是来工作吗？我们真是来白天9-5在那边工作加班吗？No， 我们是来体验的。只是因为这社会人类太多，需要一些规则，需要社会的秩序，所以需要有很多人来工作，来 fulfill 跟满足那些有钱人。你看透这个规则，你就懂人生是怎么玩的了。 是，所以有时候你看有些时候的烦恼都是你制造问题出来的，对不对？比如说工作，你的想法就是哦，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哦，等等之类的。但是如果不会制造问题的人呢，就会说工作就为了以后不要工作咯。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就以轻松的方式来看看。反正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放工了啦， 是的 啊，你就休息一下咯。 Okay. 如果你放工了，想要休息，不想要再聊工作了的话，想要看电影的话呢，现在勾炫要送你看免费的电影啦。上到勾炫端外呢，参加游戏就有机会。会赢取2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啦！这一部电影呢，就是很厉害的悬疑犯罪电影《逆杀》，是由黄晓明和张钧甯主演的哟，是跟杀人还有复仇有关的。到底结局是如何呢？你来到我们勾炫抖音外来参加游戏，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去看啦。相信都可以浏览勾炫抖音外， 《逆杀》将会在1月29号就会上映了，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由来自 My FM DJ 合唱的《吃饱睡好开心下》。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勾炫咚咚咚，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炫咚咚咚。 勾炫咚咚咚，先来懂得这碗鸡汤呢，跟大家很讨厌的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better work 是 有关的 哈，很讨厌。 是由这个 YouTuber 呢，也就是黄大千，他做的一期影片呢，就让网友们来提问他关于工作的东西，就有人提名在这个信箱里面写了，总是对工作没有热情，所以一直换工作，请问该怎么样呢，才会想要一直待下去在这个职场呢？看看黄大千他是怎么回复的吧。 如何对工作保有热情？我的建议就是爱上办公室坐你右边的同事，这样每天上班前都会想说啊，我今天又要见到 Peter 了啊，好开心哦！不知道今天他下班后会不会约我出去吃晚餐，哦，好兴奋哦！我觉得这种单方面的热恋期差不多可以维系大概3个月，3个月后怎么办？换爱上办公室坐你左边的同事，直到你把整个办公室的同事全部暗恋过一轮之后再离职，这就是对工作保有热情的方法。 好像有道理，有道理， 有道理吗？ 有道理，因为在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就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就觉得上学好累哦，每天要早起6点起来，7点去上学。可是，一旦想起，哎，我班上有一个帅哥，我好像喜欢他的感觉哦，那就有动力去上学了。 哎，这个好像是有根据的。 对， 就是只要你的办公环境或者是你的学校班上啦，或者隔壁班的同学，只要你可能经过，你看到哎有小帅哥，或者是有小美女， 对， 你都觉得他真的变成一个你努力起床去到工作或学校的一个动力耶。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呢是 work 的，有用的，有用的， 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让你在工作上面可以继续混下去的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让自己适当的放松，适当的放松心情，或者是像黄大千说的，如果你真的有暗恋的同事，下班过后可以约他去看电影，来磨合磨合一下嘛，对不对？看电影的话呢，就要看勾炫了，因为勾炫每次会送你看免费的电影。这部电影呢，它叫做 Mercy， 讲述的呢就是一名警探因为涉嫌谋杀妻子而被判受刑啊，但是他有90分钟的时间可以向 AI 法官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到底他最后会不会被判刑呢？啊，大家来到勾炫抖音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 Mercy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来看看这个结局是如何的吧。 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 Mercy 1月29号一起倒数90分钟， 守住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故事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IVE 的 Will。 IVE 的演唱会将在4月4号傍晚5点在 Asata Arena Bukit Jalil 魅力开唱，现在可以去到 www.golive-asia.com 来购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哦。 Hello， 你好，我是 YY。 山洞耳洞空洞哈，古炫懂懂懂。 今天我们来聊不同类型的女孩啊。 哦，有什么类型的女孩啊？ Y Z， 我们选择 X X X 型女孩 ，X 型女孩呀、啊，打叉女孩呀、啊，难道是形容着哦，这个女孩每天都给你打叉打叉打叉，就代表着她每天拒绝你啊，很爱拒绝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是很 picky、啊、很高挑、嗯，要求很高的女生吗？ 是，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拒绝就对了，爱拒绝的女生。 恭喜妍妍答错。你是爱拒绝的人吗？ 我还好，我是最不好意思拒绝的人。 标准也没有很高。 哪有 excuse me？ 我是不好意思拒绝。Uh-huh. OK， 我是属于那种女孩啦。 然后就跟那个人在一起 啊？不是。 然后现在就跟 Adrian 发生关那个 okay, 那个感情问题吗？ OK， 来这个 OK， 你们吵架很好聊吗 ？OK，X 型女孩来，所以我猜错了，来别的意思。X 型女孩难道是形容着她？哦、oh, ，因为我们有分 size 的嘛，有 S。ML XL 还有 XXL 嘛， 对不对？ 你是属于 XS， 对 XS， 对。但是有些女生就不喜欢那个 XL 还有 XXL， 所以呢就把这个 XL 呢变成了这个 X 就够了， X 就代表 XL 的意思 啊。所以是比较大件还是比较小件？ 比较大件，因为小件是 S 嘛，那大件就 X 啊，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可怕的这个英文字母啊。 可是小件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去避开的呢？小代表你的身体娇小玲珑，很可爱啊，对呀、啊。 可是， 那为什么要特地换一个字呢？ 长得没有长得比较圆润的女孩呢，就不喜欢 XL 这个名称，她、就把 XL 变成 X 就够了， X、足够了 啊！等她穿上去很紧张， 很紧、XXL 咯，再买就 XX、两个 X, 没有差 ，XX 变 L。 很抱歉，你不要仗着自己是穿 XS 的人就乱说话，不是这个意思，跟衣服的 size 没有关，但我可以给你个 tips 啊哈， 跟莹莹也没有关系 啊，这个是 tips，、excuse me， 你不是 X 女孩。 OK OK， 啊， 到底什么？我们是 X 女孩，我们回来再猜猜猜，懂懂懂吧。 OK，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股释怀和格局。只要内心不慌乱，连世界都难影响你。你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不能丧失自愈的能力。人生啊，不一定要赢，但绝对不能输给过去的错误。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无论身处何方，陷于何地，都要向下扎根，向上开花，不负生活，也不负自己哦。 喂，你别那么黑嘞！叫你打扫宿舍，来个断舍离。你在这边休息。 我不是要偷懒，我昨晚去打篮球，今早起来整个肩膀酸痛，连背部肌肉也不舒服。 那这个拿去用吧，现在就贴在患处，你的疼痛就会缓解。 啊，这个纽伴脱骨宝止痛贴不是老人家才用的吗？ 不分老人年轻人，有痛就可以贴。 哇，贴了真的舒服多了。 纽曼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好，弹性佳，它可以帮助缓解肩膀、关节和肌肉疼痛。 下次我去打球一定要带上它了。我等一下再回来打扫宿舍，我现在要去邻近的药房购买纽曼脱骨宝止痛贴。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纽曼纽 曼，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今天的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听的是什么歌呢？那其实我之前一直以来都觉得我的歌路还蛮广的，就是不管是80年代的歌曲啊，90年代到现在比较 trending 的可能英文歌啊 K-pop 歌我都会去听。但是今天介绍的这首歌呢，其实一开始是完全 全颠覆我的想象的，因为我觉得我不太会喜欢上这种类型啊，或者是这种曲风的歌曲。但是身边的朋友介绍了之后呢，我听了一下，哎，竟然意外的成为了我2025年一直去听的歌，就是来自华语独立摇滚圈，来自回春丹的《鲜花》。鲜花大家应该听过吧？这首歌，因为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是蛮多人去翻唱的。可能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很好奇，鲜花回春丹是什么概念？那其实鲜花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青春成长跟一点点小叛逆的味道，但是呢它带着摇滚的力量的同时呢，它的旋律也是很舒服很干净的。那我觉得回春丹这个团队呢，他们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会像现在的流行歌这么的直白，但是鲜花这首歌呢，你听着听着你会发现到，哎，歌词里面其实都藏着每个人曾经有过的迷茫啊、期待啊、勇气啊等等的。其实我每次听鲜花这首歌呢，都有一种哇直戳我心窝的感觉，但是呢你很难去跟别人形容这个感受。这也就是为什么那时我朋友介绍这首歌给我的时候呢，他也形容不出来，但是听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哇好像有人懂我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首歌可以送给不管现在的你是不是经历着需要勇气的阶段，还是很迷茫很低落很不开心，如果你现在非常的兴奋有很多好消息，都可以去听的一首歌。因为听完之后呢，其实真的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力量。这首鲜花送给你，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三，明天再跟你继续介绍更多我喜欢的歌曲，千万不要走开啦，守住歌声。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张东出征，出出到天。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娟。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邓紫棋的很久以后。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它叫做 X 型女孩。 X 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字母 XXYZ。 怎么说 X 法呢？刚莹莹就猜 X 会不会代表打叉，他很爱拒绝人家打叉打叉打叉。 是的， 错。他是不是很爱穿 X size 的衣服还是 XL size 的衣服呢？错。 也不是。 但最关键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莹莹绝对不是 X 型女孩。 X 型女孩啊， 对， 难道是因为 X 也就代表着在中文里面它是叉的意思吗？那应该是叉型女孩，长得不是很好看的女生 啊。你为什么这样子攻击自己？ 你说我身上没有哦， 你就是 X 女孩， 这不是，它是贬义词吗？是我说的刚刚那个意思吗？ 没有，在形容很丑，我们不要以貌取人。OK， 刷刷刷。 贬义是褒义啊。 其实他跟某个你很喜欢看的 IG 的某个人物有关。 人物啊？ 他近期刚翻拍而已。 翻拍？ 对啊， 近期刚爱情电影。 在 IG 上面一个很搞笑的 Reels 来的，我们很喜欢看的 Reels。 谁 ？OK， 他的开头是什么？ 陈 土豆。 对。叮叮叮。但是陈土豆还模仿了一个人，你有看影片吗？ 有，但是最新的我应该没有看到。 OK， 其实这个东西大爆红，也很多人在翻拍的。 OK， 正确的答案就是。先给你那个一个段子，这样 是什么？ 不是，他不是在翻拍一个中国女教师的一个课程吗 ？OK， 他讲你看我的眼神，当你叫我，你叫我，当别人叫我的时候，我的身体要看左边， okay. 可是我的眼神要看右边，我们要呈现一个 X 型的一个状态 ，X 型，然后就讲一句有没有很灵动，有没有灵动？ 对， 那大家都知道陈土豆吧？如果大家不懂的话，来到我的 IG 伟俊，那时候我分享那个 reels 给你，他学到超级搞笑，所以就在网络上面掀起了一个叫做 X 型女孩。你有没有像这个教师一样，就是身体往左，然后眼神往右？ 对， 重要的是那个定眼，要定，女明星就是要定X 型女孩。 所以要成为女明星的话，一定要去看这个 reels。 陈土豆， 设计个选 Beyond Trend， 古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新的一年，祝大家工作上有成就。学业有进步，计划都成真，生活幸福美满，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未来的天天笑翻天，好事都连连，时过有金钱穿通夜，不会被改写。未来的天天都有钱，梦想都实现，每个春节每一场笑脸，让我们大团圆。未来的是高楼大厦，全家还在吗？科技发达，我们更要让传承留下。灯笼高挂在火箭上，感觉更伟大。等到了宇宙爆炸，家人团聚，什么都不怕。谁都有梦，别再等待，努力趁现在。不是天才，别做阿呆，要非常勤快。想要发财就别发呆，行动最实在。所有的传奇事业，今年一定一定更 all right。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灯笼挂在火箭上》。 Hello， 你好，我是 Y Y 影。 而你是一个很喜欢上网看剧的人吗？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呢，没有找到下饭剧是完全不肯开口吃饭的。来到酷炫的 IG 呢，看看这个十二星座的排行榜，谁是吃饭一定要找到下饭剧的人呢？排名第一名，冠军竟然是 Broccoli。本身双子座， 我觉得是蛮认同的，因为 Broccoli 啊，每次吃饭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他最爱看的综艺节目。 而且 你懂我的那个 slogan， 就有时候我在外面吃饭，或者跟你一起吃饭、 okay. 我想说开电视机给我，就好像弟弟在家里跟姐姐讲，姐姐开电视机给我、啊、那种感觉。 他明明自己可以动的，他有手的，就是要叫你哎开给我，所以我是认同的第一名双子座。 而且我每次看的都只有一部罢了、 啊、大 S 和小 S， 就是康熙来了，就每天都在看那真的每天都在看那个。 我跟你差不多，我也是每天都在看，但是不是看那个综艺节目，蜡笔小新。 真的假的？ 我是 你到现在还在吃饭看蜡笔小新、啊、 对，我就觉得下饭很有食欲，所以我排在第七名我是不认同的啦。 没有，那狮子座应该要排更前面吧，对不 对？排名最后一名是天蝎座，第十一名是摩羯座，而其余的星座是在哪里呢？大家就自己去看就可以了、嗯、可是如果你是勾炫的忠粉的话呢，吃饭的时候也要配什么？那就是勾炫。哎呦 喂，因为我们最新一集呢又有不同的挑战，这一次呢又更加搞笑了、是跟、你的直觉第六感有关系的，赶快去看。或者是 Broccoli 本身有一个独门配方，那就是我的勾炫、 请你走红毯。 是的，而这一次呢，你除了可以一边下饭一边看我在那边表演给别人走红毯之外呢，你这一次还可以参与我的节目、那就是送奖给你啊。因为大家要留守我的 IG 伟俊22呢，下个礼拜一要记得 send alarm， 我将会有上我最新一集的勾炫请你走红毯。这一次呢，我是用广东话来说祝福语，如果你可以猜中我说的这个句子是什么，在下面留言呢就有机会赢取勾炫和鱼人生联合推出的限量版财富双至新春礼篮，还有200令吉的红包，希望你可以拿到。我 comment 就有奖了，对不对？ 是，下个星期一记得去 comment 哦。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